悠悠。 每一次呢，我只要半夜看到有人亲自送 CD 来，我都 会特别特别的有敬意。 对，因为大部分送 CD 可能都是大白天然后送过来这样子， 或是晚间下班时候顺手过来。 对，很少人会在那种柜台都已经下班了，然后就是捧着一碟 CD 说，哦，我们想要送 CD 给各个主持人。所以每一次拿到，你在深夜送的好处是什么呢？12点过后新节目马上就会帮你们播出来。上次是不是小护士也这样？ 对，是。所以今天送的是谁呢？ 今天送完的这一张其实应该是单曲，它是红伶，这首歌曲叫做靠近我。其实有两首歌啦，可是因为我翻来翻去，就是我一直找不到 第二首到底在哪里。 对，我就想说会不会是只是那个卡拉鬼这样子。好的，红伶的靠 卡拉鬼。卡拉鬼是什么鬼？是哪一种鬼？ 是一种齁，你播出来的歌手先不见，很可怕，很可怕耶、欸、 狂喝什么啊？ 恐怖 恐怖。 好的，今天是八月什么五号了、yeah! 距离七夕情人节只剩两天。 真的吗？ 哎，还是三天，还是四天？哎，我也不知道， 还早的吧？我乱讲的，还早的吧？好，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八月份，八月五号星期五，今天没有寿星朋友。嘿、hey ，那你们要呼吁一下大家来留言哦。 呼吁一下大家，八月份的寿星，欢迎你。如果你想要在一天的一开始，青春点点为你祝寿的话，你可以在青春点点的脸书的网志区留下你自己寿星本人的生日留言。但是刚刚 Eric 在就是离开光宇哥的现场以后，他进到小房间，我有听到他们在唱生日快乐，我不知道是谁生日、欸。 谁生日？ 对啊，我不知道那个小房间的那一群当中谁生日。 谁生日？谁？就算我在录音间如何 drama 的狂叫怒吼， 也没有人理我们。 外面就是风平浪静，我觉得刚刚那个画面好像博物馆惊魂，因为我们是那两个小小人，然后做很多事情都非常用力，然后看那个大草原上，很安静，什么事都没有。 我们就是人微言轻， 应该不是 Eric 生日吧？我想， 应该不是吧。 虽然说呢，我们的午夜广播站过了， 但我们又收到了新的传真。 对，我已经帮你看过了。 可怕吗？ 完全不可怕，我只能说毛。可是毛的原因也是因为，如果这是亲身经历，就会很毛。 好， 可是你看，可能觉得说，怪怪的，就这样子，怪怪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泰妍 ，Why？ I'm not afraid to die.

要来念可怕传真鬼故事了吗？ 嗯，毛毛的， 毛毛的， 嗯， 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服务吧，这是我的选择。马克玛丽好，我是无脸男，今天要分享一个亲身体验，当然是没有看到实体，但有很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了。有个人，发生在我大二的时候，在一个宁夏夜晚，跟女友约会后，送她回家后，我打了通电话给我大学朋友，我问朋友说，今天能借住你家吗？因为我有点懒得骑回家了，因为我从桃园骑车载我女友回基隆，然后朋友住台北，所以我就到了朋友家。还记得那时候差不多是11:35了，朋友出来接我上去，他家住在14楼，所以我们搭了电梯。这边补充，朋友跟我的相处模式就是白烂来白烂去的。以下是我们的对话跟情境。我跟朋友一起走入电梯，我就说，哎，14楼齁。朋友说，对呀。要关门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说，哎，那谁一起进来啊。我就说，齁，白痴哦，7月不要冷消微啦。朋友就说，啊，好啦好啦好啦，我就按了关门。门关到一半，就好像弹开的打开，一直开开关关开开关关，但是门就是关不起来这样。我就狂按关门键说，我叫你不要乱讲。然后那个朋友说，诶，好像是诶，但是门依旧没有办法关起来。脑内剧场就是有个他站在门那边给门夹，让门一直弹开。我就说，我们还是去坐对面的电梯好了啦。我的朋友就好，他好像知道有点不太妙。我们就一起走到对面电梯搭上楼。我按关门，而门关上的同时，关不起来的对面电梯也一起关了起来。在电梯到14楼的途中，感觉好像时间凝结，过程超慢的。到了14楼，对面有问题的电梯也一起开了。这边好可怕哦！ 你继续念啊，我觉得下一句可以安抚人心啊。 你们会想说，刚刚有按14楼，所以一起开也还好。但接着听下去就知道，我进了朋友他家，我们就异口同声的说，啊！然后我就放下背包要整理，结果我想到皮包，因为刚刚放在机车的前置，我就说，哎哎哎，我皮包放前置，哎，陪我下去拿啦。我朋友说不要，我说拜托啊，你搞成这样不陪我。朋友就默默地跑去洗澡，我心中真的突然有莫名的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去了。我开了家门走去搭电梯，当然我也不敢搭那个关不起来的啊。但是当要走到没有问题的电梯时，那个关不起来的电梯自己开了。靠，它真的自己开了，哎！你们说电梯会联动，但我都还没按哎。当时真的是鸡皮疙瘩汗毛站得超直，我只能默默按了没问题的电梯搭去一楼。这14楼到一楼的感觉比刚刚搭了更久，脑内有无限剧场，像是等等会不会灯暗掉啊，电梯会不会停下来啊，四面贴满镜子的那个电梯，那个镜子会不会出现什么啊等等的。想的时间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对面有问题的电梯又一起开了。我真的超傻眼的，就没有人按他，他能自己开门自己到一楼，我实在是很好奇电梯监视器里面拍的会是怎样的情景。不过庆幸的是，我拿回皮包后就没有怪怪的感觉了，他可能是跟我闹闹吧，上去看一下然后再下来这样吧。这就是我要分享的，虽然不是多可怕，但是这是亲身强烈感受的一次，所以有时候还是不要乱开玩笑的好，言语的威力真的很强大。这个蛮恐怖的啊， 毛毛的嘛， 这真的蛮恐怖的耶。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02-2363-9955。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02-2363-9955。 只有我们去吃个早午餐吧，就不读不回了。 你一定要从私人话题直接接到 on air 来吗？这首歌曲叫做《肥皂》，说的就是一个肥皂的故事， 一个被捡起 又被滑下去了， 又再被捡起 啊，又啊不又滑出去了， 又打开， 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的故事。 嗯， 来自于 Dirty Honey， 10:24，青春期543-02-2363-9955 今晚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吗 ？Hello， 喂， hey， 你好啊。 您的通话保留中， 被保留了。 QQ。 You have been placed on hold. Please wait. Okay. What? Waiting for you. How long? 你好。 喂。 嗨， 你好。 欢迎回来。你为什么要保留我们的通话？ 哦，没有，我不小心按到了。 不小心按到了而已啦。 你是谁？ 我是桃园的龙梅。 龙梅还是浓梅？ 浓眉，浓眉小子啊，你就是火影里面的那个浓眉，好吗？ 哦，嗨，浓眉你好。 哎、欸，那个，我想要在你们这里谈一下，就是我目前遇到了一个感情的问题、啊。 来来来，哥最喜欢解决感情的问题 了。不要什么都推给我，我喜欢听人家的故事。 就是我之前在一个交友的平台遇到了一个女生，但是有见过面，就是面对面的这样见面。 嗯， 那我是觉得她是一个很好，就是很还蛮会替别人着想的一个女生。 是， 那我现在就是遇到一个瓶颈，就是她哎，可能工作忙的关系，那就是很少有机会可以跟她。就是 见面， 对，见面还有聊天这样子。 等等啊，这是我自己从一个异次元打电话进来call in，是同样的困扰吗？同样的麻烦吗？ 啊， 好，请继续，浓眉。 好可怕哦。 对啊， 那这样子，觉得 我有个问题，那你们之前聊天就刚认识那时候是很热络的吗？ 啊，就是哎，就还好哎，就是有他有。空的时候就会回这样子， 所以其他回你的频率 空啊？ 什么？ 我也不知道，其实他回的那个时间就很难掌控這樣。 但他回你的频率都差不多的，就没有从热情变冷淡或什么的，就一直都这样。 欸，他就是有跟他赖聊这样子，用赖聊天，但是就是欸，就是聊天的字数有变多啦， 嗯， 对吧、啊？ 嗯， 他就是想说，我这样子还有可能跟他，还有可能跟他，就是 请问平行时空的我们有可能吗？ 没有可能啊！而且我现在 为什么？ 而且我现在在怀疑，我现在在怀疑是不是就是 是吗？ 算了，这个太阴谋论，我不要讲了。 讲啊 没有啦，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你 以为是别人派进来警告你的、喔、 对， 这也太可怕了吧，这是有事吗？ 对，我就是有被害妄想症。你约他，然后他都说哦很忙，然后约不出来这样子。 对、啊、因为这礼拜是那个父亲节，然后还有那个、嗯、对假日约的时候，他就是有其他借口这样子啊。 嗯嗯嗯嗯， 就是可能就是父亲节吃大餐啊、嗯、或者是 嗯嗯嗯， 所以你约过很多次了，但是每次都很忙。 哎、欸，对，可以这样讲。 好吧，那就算了吧，没办法，没有缘分。对啊， 哦、oh. ， 只能这样了。 他可能就是给你软钉子啊。 对啊，好难过、哦。 他就是不好意思说白了，就是。网络上有一搭没一搭还行，见个面我倒是挺不想的。 就是网络上就是聊聊天，打发姐的休闲时，对不对？打发姐是上班无聊、开会无聊的时候是 OK 的，但要见面呢，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浪费我的人生来见你这样子。 哦，不是啊，之前有见过一次面这样。 也许就是那一次面让他觉得之后再也不想见你。 好噗，不要这样这么直白的说，我承受不起。我好难过、 哦，哎呦，哎，算了，反正都已经被发卡了。 他有 发 你 卡、 哦，他有说你人很好、哦、 啊，不是啊，以前就被发习惯啊，所以多一张还好嘛、哦哎。 可是他有发过你了吗？你这张又还没申请，你根本连被核卡都没有过。 哎、欸，对啊，也对， 嗯。 好难过， 就这样吧，赶快再去那个平台另寻佳人喽。 你好棒、 哈哈，谢谢啊，我常常在听你们节目呢， 谢谢你呢。 Okay. 哦，你听起来好乐观哦， 开心呢、 啊， 哦，没有关系哦，一次的失败，没有关系，挫折都是我们前进的养分哈、哦，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OK， 好， 好， 拜拜， 拜 拜，拜拜。 最近男女版在讨论，你真的有在 O2 找到真爱吗？ 的确是有人有啊， 对啊，就是会有那些成功的人然后上来发文、嗯、然后有一些在里面载浮载沉，然后会给你、嗯、给大家看他的记录，他是真的在那边争过很多或者是办过很多联谊，甚至他已经可以分析你可能要如何写才可以让大家、 哦、是哦，有这种哦， 对对对对，他就是讲了很多的， 男生女生都有， 我大部分看到都是女生，大部分是分享他去争，然后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他只是、女生大部分是来跟大家说还是有希望的、但男生来分享，我看到那几篇都是他 们，你要怎么吸引女生回复你， 对，可是那个吸引并不是非常的那种，就是我告诉你我就是很会然后干嘛、也是他用，你看得出来他是苦过来的人，他是、他是爬过来的人，他到现在他就说你一开始你一定会挫折，为什么发了一篇 文情并茂，你很认真的写，可是好像没有什么，没有吸引到对的人， 然后才可能三封五封，然后他就说有一些状况其实是很正常的，如果女生发文是怎么样、男生发文是怎么样，可是你应该如何写的让大家有吸引力，或是看到你哪些点，或是有时候你常常想要宣传自己的方法是不是错了等等之类的、就是讲的让人家觉得、或是他还是会帮他的、他是一个男生吧，好像还帮他女性的朋友写征文、就是怕他们可能、也不太懂得怎么写，那我就来帮你们。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个数据很可怕的是，他们说很多时候女生发文信箱都破百封， 对啊， 然后就觉得，然后就会有人跟我一样，就是怎么可能，然后就不信邪、然后他还跟 试试看， 对，他还在跟人家打赌说，那我现在帮比如说某某学姐发一封、我赌就是一天内就破百封、然后那人还不信，结果好像才几个小时就破五十了、还要说就是其实在那个 O2 版上面其实卧虎藏龙的人真的非常的多，就那个平台其实 你说其实很优质吗？ 对，他说其实优质的人非常非常多，然后可是很多女生也许你发文了，然后你收到了100封，但 你 找不到优质的那一个， 对，你为什么会一 po 再 po？ 因为你根本没有想好你的筛选机制、然后你光是看那个都不知道 眼花缭乱了， 对，你都不知道花多久时间去回，然后可能你又不知道，可能你在上面打滚久的人才分得出来什么的人是来约炮的，什么的人是来真的就是谈心的等等之类，我觉得那几篇文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人生变得非常有希望。 哎呦，玛丽要去发文了吗？ 没有，我没有，我们还没有要去发文。可是我昨天想说，被讲成这样，我来看看现在 O2 版好了。所以我昨天花了半个小时在 看了一下 O2 版，不管是真男或真女的文章。说实在，吸引力真的是蛮重要的。很多文章你看得出来，他真的是诚恳、他真的是真心的，他憨厚，他老实，但是你看了两行 就不想看了， 就左转出去了，很怪。我不会说那个感觉。 那我下次写一篇真友文之前，我都要请你帮我过目。 可是你之前不是已经有写过一个什么真友的问过我了吗？ 然后你觉得不 OK 哦 之类的，我有点忘了， 有吗？ 所以你现在要去 po 真友文了吗？ 现在好像还没有这么饥渴啦。 然后我昨天还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 O2 版那个很多姐都报年纪耶。 对啊， 真可怕。 报年纪有什么可怕的？ 就在我上一次有在关注 O2 版的时候，我个人是还没有 看到 这个现 象， 看到这，我不是说要报上自己的年纪、我是说10封有8封的真友文我都超过他们的年纪。我都超过他们想要的年纪范围。 你说真女，然后那个可能就是说24到28或24到30。 对对对对对，那之类的。然后他说哇，时光飞逝。 而且现在有很多就是女生，如果你 po 条件，然后 po 那个条件酸民看了不开心，然后你又 po 了自己的年龄的时候，酸民就会在下面酸你说， 哎、欸，可是我昨天看了都没有还没有酸的文章、欸， 真的、哦， 对，就是突然觉得变成一个蛮 变得很清新的地方吗？ 蛮希望蛮光明，然后大家都蛮主动，附上自己的真相或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条件也都会 男生哎、欸， 男生女生都有啊。 女生常常都被要求要负真相，然后我觉得那也是非常很不平等的地方，就是男生就是里面的男生就是一直很想要看女生的照片，就这样子。嗯、然后女生的年纪如果超过30的话，就会被嘘说你也不想要你几岁了，还在那边挑东挑西什么。 真的有人会这样回文哦？ 很多这种很酸的啊。不过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去看了啊，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 02-2363-9955，12:35，青春期543。 委屈，任何时刻都可以重新调整自己，翻开人生的故事绘本，每天都是崭新的第一页。我是 Angela 张韶涵。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竹外的游子，你过得好吗？你还记得那双刻满岁月痕迹为家人默默付出的双手吗？那是你一直依赖却渐渐忽略的爸爸。有多久没有跟爸爸嘘寒问暖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给爸爸，让他知道你很好，并说声爸爸我爱您。太和工坊陪你向天下所有的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 南美节拍不需要乐器，最摇摆的古巴人声 Vocal Sampling， 8月12-20全国巡回，8月17日起在台东国际阿卡贝拉音乐艺术节，快上网搜寻爱上阿卡贝拉，或洽两厅院售票。 Hello， 我是谢欣芷。Let me do it, I can do it， 我相信自己。12:38，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最棒的就是会 call in 的你了，02-2363-9955， 你好棒， 嗨，你好， 喂， 玛丽 吗？好， 你好，你是？ 我是台北的 AD 于燕 ，AD 于燕， 怎么了？ 刚 刚那个浓眉是 你的朋友， 对对对，我推荐他来听的，因为他最近。很多很多烦恼，我们每天用 LINE 聊天至少都2-3个小时，然后连续2个礼拜，我就刚刚说你就call进来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刚刚那个真的是他非常大的烦恼。 对，因为我刚刚听起来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没有很长，他好像6-7月中才去那个媒合平台， 媒合平台 那不就认识人家也不过半个月而已。 对啊，所以我刚刚有一个角度说，就是可能不用那么早太下结论，因为他可是他的媒合平台不是网络的哦，他那个是实体公司的 要付钱的， 对，婚算婚友社之类的，它是一个实体的公司， 嗯， 然后它算是给你去体验，然后他们第一次见面会给你一对一聊天，所以你会看到对方， 嗯， 不是纯粹说网络上聊天看照片那种，不是， 嗯， 对，然后就是他第一次见面的这个女生，然后就是聊，然后之后他们当天就是有加 LINE， 嗯， 然后。我同学有些观念会比较悲观，因为加赖之后有可能说你今天丢给他讯息，一天两天他都没有读，对，然后可能他说的热络可能是一开始可能丢了讯息之后可能一两天有读，然后回一些字， 嗯， 然后最近回比较多，可能我猜是因为他约他就是这周末能不能出来吃饭， 嗯， 所以他就回了比较多话，说可能要父亲节庆祝，所以不行，然后那个对方工作是像是婚蜜之类的，他们是排休的工作，那他就说他这礼拜排班就排到周日，可是周日那天要跟家人吃饭， 嗯， 那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说如果是真的就好了，那如果不是真的话有可能就只是一个把家人当借口，有可能他情人那天要其实要庆祝情人节，然后要跟别人吃饭，然后可能骗他说要跟家人庆祝之类的。 你也蛮悲观的啊， 这个才是真的脑补吧。你有什么，对，你怎么会说你朋友悲观，你这才脑补的 多。他觉得有可能是去庆祝情人节，我是一直跟他说搞不好人家真的是跟家人去吃饭， 嗯， 我觉得 对啊，那可是他们比较热络也是就是对方传比较多话也是大概这几天，可是他们认识到现在好像其实也才两个多礼拜而已， 才没多久， 他们的对话其实就是像刚刚讲那些对方会回一点，然后不然就是最近回比较多，我就只安慰我朋友说至少他最近打了比较多字给你，之前打的字很少， 嗯， 对，然后他们其实除了那一次第一次见面之后就是没有再见过面， 嗯， 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周遭的同事是劝他说就是这个女方的工作形态，因为婚蜜可能就是周末最忙，因为大家都周末结婚嘛， 嗯， 那我朋友是就是周末会放假，等于是闲的时间是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得变成女方有空男方没空，男方有空女方没空这样， 是， 对，那因为现在时间才两三个礼拜，那我同学，我连那个女生可能半夜一点多传个讯息，我同学就说为什么她一点多还没睡，我说你管人家一点多有没有睡， 嗯， 他就是很悲观的想说她一点都没睡是不是跟 其他人，好可怕哦，他有这么喜欢她哦， 哇，如果想到一点多都还没睡，她是不是跟其他人怎样怎样，哇，那真的就想太多了， 不是，你怎么会想到这里来呢， 我也觉得很讶异啊， 就是 而且 脑补能力太强了，这样真的不好， 而且其实他也很相信星座，他就传了很多就是对方是什么座，然后那个座个性是怎样，他就问好几次问我说欸他是不是真的这样，然后他是真的怎样，那他会不会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一直用网络上的星座的解析来， 我完全听不出来。刚刚那个乐观的孩子是这个样子的， 啊、这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欸， 好恐怖哦！ 他只很爱傻笑， 居然隐瞒这么多。 这个，所以我刚刚说我要帮你扣进来补充，因为你刚刚讲的实在太少了。 嗯， 对，就是他事情是他们认识的没有很久，没有说邀了三四次、四五次都拒绝，没有，这是第一次邀约，而且他们才认识两三个礼拜而已。 好，但是我要说，就是如果你如果浓眉会这样一直脑补的话， 他永远都不会顺利的。 对啊、嗯， 不止这一个， 未来都不会，因为你一直在怀疑，或是一直在想说，他这样子是不是怎样，而且都是往很悲观的方向想的，就是对自己也非常的没有自信。然后就算以后在一起以后，你也会变成那种控制欲很强的男生，很可怕的。 嗯， 对啊， 对啊，所以他其实也有试过就是网络上的平台，可是成效好像没有实际的，因为你现场的好像第一次一定会见面， 他的平台不是重点吧， 我觉得重点在于浓眉，你要就是真的是成为一个有自信的人，就是一个有内在自信，然后不要东想西想，就是想太多，然后就妄加推测说他凌晨一点钟才回讯，是不是因为他刚刚就是跟他的男生好朋友，或是他的男友，或是他的同事，或是他的好友，或是他的什么？你就想是不是有的没有的，就这个都很不必要，都很无谓啊。对啊，重点是应该浓眉应该先准备好自己吧，你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很有安全感跟不会这样想东想西的人。 有啊，我有每天在 push 他，跟他讲说如何讲话比较有内容，哪些不该出现的词要修正，告诉他看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可以增加内涵，增加跟女生聊天的内容之类的。 嗯， 对对对，就是有在帮助他啦。 好的，感谢你 Eddie。 我可以点播一首歌吗？ 你要点播什么歌？ 今天几月几号你点播歌曲？ 我想说有首歌非常适合他。 什么歌？我听听。 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 好的，谢谢 咯，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这首歌曲叫做《快递先生》，里面歌词我最喜欢的一句就是“我是没人签收的包裹”。10:48，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每个星期二到星期六的凌晨12:00到2:00，还有星期天的晚上10:00到1:00。 有人要打给我们吗？ 如果你愿意打给我们，欢迎拨打02-2363-9955，2363-9955。 有人要跟我们聊天吗？有人要签收我这个包裹吗？ 有人吗？ 有人吗？有了。 嗨，你好。 嗨，有啊。 儿子来了。 嗨。 嗨。 小博。怎么了？ 没有啊。 觉得爸爸可怜，跟爸爸说说话。 你看你孩子暑假有多无聊。 也还好吧，他 就透露出来无聊的不知道做什么，居然拨电话。 他上学的时候也常打、啊、 有那么长吗？ 差不多吧。 因为熬夜，我在念书。 你在念书哦？ 那时候之前在念书。 你在念什么？ 考试的、啊、 你要考什么？ 我那时候考会考。 那现在要考什么？ 现在不知道干嘛，睡不着。 因为白天睡太饱吗？ 哎、欸，你暑假在干嘛？ 暑假跟同学打屁啊。 在你的那个每天999的99加的 LINE 群组当中吗？ 999 也没有，今天在回讯息，回脸书的那个。 你一整天就在回脸书讯息哦？ 贺词那些的啊？ 贺词？ 什么东西？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哦！谢谢、欸、谢谢谢谢。然后、 啊、 你会 每一个、 哦、 每一个都回不一样的吗？ 我就努力吧。 那的确蛮耗时的， 所以人家跟你回个生日快乐，然后他可能是你国中同学，你就说哦、好久不见啦，希望以后还有机会。 然后就谢谢之类的。然后如果就是看他打什么、啊， 哼， 然后像我有些朋友就传一些比较白痴的照片啊， 嗯， 然后就会回啊。 好哦，回了一整天， 也没有，然后还有一些烂讯息吧， 精疲力尽。累死我了！ 精尽人亡 ，累死我了！ 啊，什么是好人卡？我怎么不太懂啊？ 好人卡就是你喜欢一个女生，你想要跟一个女生告白，可是这个女生呢，只对你说你人真的很好。 啊 ，就是好人卡，就是我发一张好人卡，代表我跟你没有办法在一起，但你就是对我来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好人。 哦。也是蛮偶的那种， 也是蛮偶的 啊，是蛮偶的，小博啊， 早点睡吧， 再见了，儿子， 拜拜， 拜拜。 间谍放送， 20年长久等待，美丽开始绽放，秘密花园，欧洲歌唱大赛冠军成名曲《小夜曲》。天后芭芭拉史翠珊翻唱原曲 I've Dreamed of You。 全球超越1000组艺人翻唱心灵捕手乔许世纪磅礴名曲 You Raise Me Up。经典秘密花园，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爸爸，我旁边有恐龙哎，这个眼镜还好玩呢。 哇，360度云霄飞车，好真实，太刺激了！ 我终于能成为 F1 赛车手，太帅了！ 乔治老爷暑假最夯 VR 虚拟实境，戴上眼镜立刻进入超现实世界，更打造真实版赛车场，邀您体验飙风乐趣。 乔治老爷0398866288。 有些等待是值得的，历经200年传承，金兵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兵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兵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无论飞碟逆光空中的梦想着，就爱电力 UFO。 だまりのような優しい歌とささやかな夢を胸に生まれた意味を探す旅は人生ならば先より大事な出会いに導かれて未来は変わってく願いたまんまじゃなくても Lavazza 推出两款全球最好的胶囊咖啡机， 自助餐咖啡馆推荐用 EP2500 全功能拿铁机，一天十杯免购机， 五星级商旅或家用推荐用 EP Hotel 一天两杯免购机， 上网搜寻免购机或洽02-7711-7701， 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爱与恨之间夹杂太多盲点，我看不见却依然迷失沦陷。 崔恕老好人创作专辑强力主打盲点，斗士文化制作福茂唱片8月5号正式发行。 我是陈大天，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 快点 UFO。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周先生家长， 普林斯顿是女儿自己说要去的， 她班上有同学去过，这学期进步很多，她也想试试看。诶，很有用诶，才上到第三堂课，她就很高兴地跟我说，爸爸，我知道怎么念书了，还说她现在对明年的升学考有无比的信心。我觉得这是再多钱也买不到的。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现在送你一夜，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 现在未来每天都是崭新的第一页。我是 Angela 张韶涵。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爽。 别再想太多。 我是玛丽， 哎，我是马克。 为了怕大家不记得我们在进行什么单元，我们再跟大家说明一次。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是的，现在就是我们青春期543的时间，欢迎你拨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可以跟我们讲讲你户头多少钱呐、啊？ 哎。我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看到了，雨林说玛丽马克的真情履历，就是我们那时候去录公司那个，好像这个礼拜六又要重播，礼拜六 上不会是也是早上八点重播吧？ 不会啊，八点就是首播啊， 嗯， 所以这一次礼拜六会在好像是下午一点，然后呢，他说欢迎点友分享出去，把那个影片分享出去，怎么了？ 没有。 你不要再想一些奇怪的性幻想好不好？ 我没有，我是在想我头上那条红线。 哦，然后呢，他说，因为我宏观电视的同事一直有那一集点击率的压力。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有点击率压、点击率压力？我们表现比我们的点击率表现比其他人差吗？ 很有可能啊。 为什么？ 我们又没有很励志，我们可能有点有趣，但是。就像那一天上个礼拜六我不是去双和医院嘛，然后他在候诊间的电视墙上播的都是公视的东西， 嗯嗯嗯， 也许是公视的剧或是公视的节目，我就有看到在播真情履历， 嗯嗯， 不是我们那一集， 嗯嗯， 是一个马拉松选手吗？ 嗯， 我有点忘了，就看起来就是真的是很 励志 很正面的人生故事。 是哦， 嗯， 那我们两个人看起来就是蛮瞎七拉八是不是？ 嗯，首先的女生的马尾为什么不绑好就已经够惹毛。好的，反正这礼拜六下午一点据说是不是 是据说 点击率是，可是点击率就跟电视无关 啊。对啊，点击率是在 YouTube 吗？ 那如果是重新按 F5 有用，他需要帮忙吗？我前前没事，我可以帮您按一个小时的 F5， 如果一直重整有用的话。 我不知道欸，到底那个点击率是什么意思。 Hello， 喂你好。 嗨 嗨，你好。 你是？ 我是正在敷角膜的赖赖。 嗨， 好久不见。 是，好久不见。 对， 那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要跟你说我的户头有多少钱。 好哦。 684块。 为什么这么少？ 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684块的600块还是最近赚来的。 好， 对， 所以其实你的户头本来只有84块，是连领都领不出来的。 对， 那你要吃饭的时候该怎么办？ 因为现在放暑假是回家啦。那个户头是我大学的那个零用钱的户头。 嗯， 对。 那你现在如果回家，然后临时有朋友说，比如说，欸，唱歌咯，你就说，可是不行这样。 没钱。 不会啊。 所以你 就是我会跟妈妈讲， 哦， 或者是自己多少接个案子这样子。 所以你平常是有零用钱的吗？ 就是有零用钱。 那零用钱有多少？ 你是说暑假吗？ 嘿，暑假 有分淡旺季哦。 暑假是基本上是没有零用钱的、啊。 暑假没有零用钱， 要什么申请什么这样。 对，就是要出门，然后妈妈知道你没有钱，她就会有时候看你去哪里，或者是去几天，她给你多少钱这样子啊。 哦、oh. ， 对，不然就是、 平时呢？ 你是说上学的时候吗？ 嗯， 就是可能一个月是8000至10000， 嗯， 然后有时候她后来有一次是两三个礼拜会6000，那就是花完再跟她讲这样子。 嗯嗯嗯， 对， 嗯 嗯。 好，谢谢你的户头分享， 感谢哦。 好，晚安，拜 拜， 拜。 嗨，你好。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7月23号的海里，他的户头剩下1736。天哪，为什么 都可以教这么精确的数字啊？ 不是，是为什么青春点点的听众这么贫穷啊？ 嗨，你好。 哎，嗨，你好，我是菜包。 菜包你好。 哎，你好。哎，今天有在聊什么话题吗？ 在问你的户头里面有多少钱。 菜包，你是有拿到自杀突击队的人吗？ 有啊。 那你有去看吗？ 有啊，去看了。 喜欢吗？ 我觉得，如果你懂 DC 的话，应该会觉得还不错吧。 还要懂 DC 哦？ 懂 DC 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漫画的世界观啊。 漫画的世界观是怎样？ 角色与角色的关系啊。可是我今天打电话来，不是要讲电影，就是我那天 call in 完第二天的事情。 嘿， 就是我第二天去买早餐。然后骑车的时候发现地上有钱，然后是很多钱， 很多是多少？ 我数了大概12000。 哇！ 是好好放在那，掉在那里是散落一地。 12张，然后折起来在地上。 哇哇！你要有鬼新娘了。 然后我就赶快把车子停下来，然后旁边有一个人。他没有注意到，我就用车子稍微把他挡一下，然后等那个人走开，才把钱捡起来。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两个朋友说：“哎、欸，我问你，你捡到钱，你会拿去警察局？”他说：“看多少？”我说：“12000。”然后两个朋友听到12000都说：“会。” 是哦， 对。那我再问我女朋友，我女朋友说：“当然是拿去警察局啊。” 嗯， 所以我后来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以上，我才拿去警察局。 所以你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拿去警察局了。 因为12000说实在感觉还蛮开心的、 啊。对啊。 可是大家都觉得 也许他12000是刚领出来， 嗯， 也许他要帮小孩子缴学费， 嗯， 也许要看医生， 嗯， 就只有这么多也许，然后你心想说也对，这个钱拿去开开心心花好像也不太， 也许是两个有钱人在吵架拿钱互丢，然后就出刷说你真烦了，一丢啊有一滚飞出去了，算了算了算了。 然后我自己内心有去想，为什么我都是去替穷人想，他也许是有钱人，就是 因为最后这种事情如果上报，大部分都是因为这样的故事而上报。 对啊，所以我后来是拿去警察局这样，那我也是希望这个钱可以还到那个失主热遗弃的人身上， 嗯， 对，那我就问警察说，我又告诉他详细地点，那你会不会去告诉那边附近的人说，哎，有人钱掉？他说不会啊，啊，如果去讲话，那会不会有人冒充这样？ 嗯， 对，啊，警察说如果6个月后没人领的话，那那钱就是我的。 哦， 全额吗？ 对，全额。 哦。所以其实你有写那什么报案单哦，什么三连单什么之类的。 他要我写这样，对啊。 所以有 写，因为他要我详细记录我是在那边捡到的。 嗯嗯嗯嗯。 然后以及什么时间点这样。 嗯嗯嗯。所以就在5个月第29天，我知道5个月第29天的时候，该分局员警自己就说：“哦，那是我掉的啦。 嗯”那你会在比如说5个月第29天的时候，你会主动联系警察局询问说有人拿走了吗？ 我不会，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不是我弟赚的， 这是无意之财。 但是如果六个月满了，警察是会主动通知你的吗？ 对，他说会。 嗯， 对啊。那我因为我想问你，因为如果我，因为讲实在，我蛮常捡到钱的，因为我是属于，走路，我骑车，我因为我弟觉得自己眼力很好， 嗯， 所以我走路骑车都很慢，然后因为我会一直看地上这样， 嗯， 但是我没发生过什么车祸， 嗯， 因为我就算是这方面的注意力很好这样， 嗯， 就我在地上有捡过几百块以上都有， 嗯， 只是这一次的金额很大，对。那如果是你们的话，因为一般人其实哦，捡到1000块就 A 下来啊，捡到2000块 A 下来，捡到3000块 A 下来，好像到5000块的时候就会觉得 你要讨论什么金额会是人性的坎吗？人性道德的界限在哪？ 对，我想问你们，就是你们捡到多少以上，你们会想送警察局？ 我只觉得， 而且哦，嗯，我上一次 call in 拿到那种死侍的电影票 是。 对，然后那一天是在朋友家工作，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在电梯门口捡到200块。 所以你意思是说，只要拿到我们电影票，你就会捡到钱？ 没有啊，上一次是英雄片，这次也是英雄片， 还规定要拿看了英 雄片。我也不知道，没有，我就觉得很巧，就觉得很巧。 但死侍只有200，自杀突击队有12000。 但死侍200我拿下来了，至少普及队12000我不敢拿，我就拿去警察局。 你真的是偏财运很好的人。 没有，我偏财运不好，我赌什么都输什么，我只要跟人家赌我都输。 赌钱会输，但是很容易捡到钱，意外之财很。 可是我觉得不是我偏财运，就是因为我都是我走路慢慢走，骑车慢慢骑啊。 其实很多人掉钱哦， 就是我觉得我捡到次数已经算多了。 嗯， 应该加起来有快，应该14以上有吧。去海边我也可以捡到200-300块。对啊，而且是去朋友带我去宜兰海边玩，然后我说哎，等一下那边好像有钱，然后捡到钱，我说哎，等我去吃吃喝喝，然后骑车也发现哎，那边有钞票在飞，就捡一捡就600块，然后就请女朋友吃饭，他说你今天怎么好请我吃饭？我刚捡到600块啊，那结果他听得不爽，就是你捡到钱才请我吃饭，我想说啊，我捡到现金，我都请你吃饭了，干嘛计较这些？ 嗯。 对啊，啊，只是想问你们，多少以上你们才会觉得，嗯，因为这种我因为我那天想到，就是不是有个老先生捡到500万， 嗯， 他只是考虑了10几个小时以上，然后就被人家认为侵占，虽然我只考虑了40分钟。 你说在西湖， 对， 西湖停车场 深还是原本在深山里捡到， 没有，他在西湖停车场， 嗯， 因为其实我跟他一样，我也在挣扎， 嗯， 只是我挣扎40分钟而已， 嗯， 对啊， 嗯。 但警员没有逼问你怎么隔了40分钟才拿来， 他不会知道。 嗯， 有，因为我刚 不是要 详细记录吗？我跟他说我九点捡到，我有告诉他时间， 可是这时间可不够长，因为如果他问我的话，我说啊，我捡到钱，因为我在买早餐嘛，我先回家吃个早餐，再送过来不行吗？对啊，你单要告侵占，对啊，嗯， 多少钱哦？就是那个一银找不到的2000多万，然后在山里面找到。如果是我先找到的，我都不会拿出来。 你说2000多万那个吗？ 对啊。 可是你不怕，因为我那时候我在捡到钱，我是有去观察附近有没有摄影机，我看到有个摄影机， 你有看到有人对着你拍这样子， 因为那他是在大桥的路上，他不可能没有摄影机啊。 就是如果有人要去钓，绝对看得到是谁把他捡走 的。那也许啊，那我也是综合考量啊，有摄影机，也许这不是我的钱，人家真的是急需。对啊， 好吧，那就是那 考量蛮多的。 你已经看到了摄影机，那我觉得就是很棒啊，就是你的考量就很完善啊，就是送回警察局，很棒啊。 嗯哼， 所以如果有摄影机看到我拿2000多万，这也一定是要送回警察局的啊。 所以我们这个前提是假设没有任何人看到你捡走了这笔钱，完全就是靠你的。 没有任何人看到那个地方也人迹罕至，其实就是 反正只要你不讲就不会有人发现， 不讲就不会有人发现，你的良心多少钱以上你才会 送。所以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巴黎捡到一个皮包，然后皮包里面有1000多块，快2000块，那我的朋友说这皮包是已经捡到的，你可以把钱抽起来，然后送去警局。对，可是因为里面有很多证件嘛，所以我想说啊，算了，既然要做好了，那钱就不要抽起来。因为他的钱其实他不是放在皮夹里， 捡到皮夹我反而不敢把钱抽走。哎， 为什么？ 我又觉得人家一定会怀疑我。 哦， 这个太难。 没有，就说我捡到的时候里面已经没钱了。可是重点是他的钱他不是放在皮夹里面，他只有1000块放里面，他其他的钱是藏在其他夹层里面。因为我们那边都奔西班牙，他干嘛把钱藏在这夹层里？ 你说把700块藏在其他夹层？ 对对对，其他夹层，我就觉得他特别折起来藏在其他夹层，那我就把它都拿出来了，我就把它放好好的，然后送去警局。 所以， 然后警察就会去联络那个人。 可能是他就是每天有规定，就是我自己一天只能用1000块，可是他又害怕他会 紧急需要用钱， 超出有紧急需要，所以他就要藏起来。 也许的啊，那时候我的朋友是说，走啦，就是拿着钱去吃吃喝喝，反正你证件都还他，已经人算不错了。对啊。啊，重点是他后来他捡到皮夹，他也没打电话跟我说谢谢。对啊， 好的。感谢 菜包， 有偏财运的菜包，不是偏财运，很容易捡到钱的菜包。 对， 你做了一件好事，为你拍拍手。 好，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好像很多人会列出自己的道德金额吗？ 还好大家没有在讲道德这些事情有人说，就有人问说你有没有捡过红包啊？然后有人是真的捡了，然后送到警察局，然后警察局真的过了半年，他说捡到一张悠游卡，半年以后呢，警察先生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警察自己亲自送到我家来让我签收， 哈， 一张悠游卡， 哈， 对，然后甜点有提醒你说，就是报案那张单子要留好哦。 02-2363-9955:18。 现在过得好吗？你是否还留着我最喜欢的短发？没有你的日子真的很孤独，但真的希望你能开心甚至是幸福。跟你在一起我学会了责任，但对于你的离开我并没有恨，可能因为对你的爱真的很深，直到今天的我还是很难转身。 现在的我习惯每天收拾房间，因为期待你突然回来开门的瞬间。其实对于你的离开我已接受，因为至少你的生活开始慢慢富有。离开的那天你并没回头，留下了照片还有你的小狗。当时的情景让我真的很难忘，因为永远抹不去的那个短发姑娘。我一个人站在街上失去了方向，还记得总是喜欢走在你的左边的，现在的你早已经离我越来越远。又看了几次一起看过的电影，到电影结束之后我一个人在哭泣。又听了几次你最喜欢播放的音乐，我的内心一直播放你与我曾经的情节。难忘的曾经，你与我的曾经，你与我的曾经，真的让我刻骨铭心。为什么冬季过后总是特别伤心，这伤心的感觉原来因为我的珍惜，这对你的爱永远存在，都把它放在我的心底一直依赖。希望你幸福，对他是真爱，现在要对我们的曾经 say goodbye。 啦啦啦啦啦啦，带走了我亲爱的他，哒哒滴答哒哒滴答的旋律让回忆蒸发。哒哒啦哒哒啦，所有的一切消失了，旋律该结束了吗？在梦里我们曾有相遇，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可睁开双眼我却看不到你，我真的又骗了自己，只怕会更想你。亲爱的他，哒哒滴答哒哒滴答的旋律让回忆蒸发。哒哒啦哒哒啦，所有的一切消失了，哒哒滴答哒哒滴答的旋律该结束了吗？ 你这么急要去哪里呀？ 我要去台湾银行办一张黄金信用卡。 已经有那么多信用卡了，为什么还要办一张？ 哎，这张不一样啊，因为黄金信用卡除了可以累积黄金，还可以做投资理财哦。你刷卡达基本门槛，就可以按回馈比率累积黄金点数。 那黄金怎么存又怎么理财呢？ 当金价低时，一样的点数可兑换较多的黄金存到黄金存折；当金价高时，又可以换成较多的现金。这样不是兼具了存黄金又有投资理财的效果吗？ 哇哦，这么棒的黄金信用卡，那我们一起去办吧。 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循环年利率5.507%到11.507%，其他相关费用依本行网站公告。以上广告由台湾银行提供。 有些等待是值得的，历经200年传承，金兵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兵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兵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大家好，我是许嵩。 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惧某篇上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就爱电你。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位置 魏芷同学说，他之前在罗东当警察，他说我们的管区是真的会打电话请失主跟拾得人来取物，是或是真的会将遗失物亲自送过去的哟。我们真的是人民的保姆，我们真的很棒的哟。 好好贴近的服务哦。 对啊，嗯，0223639955，嗨， 嗨， 你好。 我想你也是，就算拿到两亿都不会拿去紧急。 他是嘞，我刚刚就说， 他说5000块就会拿去， 拿去紧急。 真的？ 对啊，很可怕，捡到这么多钱。 这真不像。 那如果是捡到3800呢？3800， 3800可能会拿，我觉得要看他怎么样包装哎。 你说用红包包装？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说就是看他洒落的是，哎，就是三张，就是一张一千，然后。就是慢慢撒落在地上，还是一卷？ 一卷你就不敢拿？ 一卷我可能就会 惊惊， 我可能会比较会，我可能就会想个几分钟。 嗯，在原地吗？ 应该会先把它捡起来吧。我一定怎么样都会先捡起来啊。嗯，对啊，我在原地的话，这样不是被别人捡走怎么办？ 被别人捡走怎么办？那本来就不是你的、啊。 没有开玩笑，还是要先捡走啊。就是捡走我才知道怎么处理啊。嗯，对吧？但是如果他， 但你不怕捡了以后，就是你晚上就是有人要逼着你结婚这件事哦？ 那是红包才会吧？哦，对啊，没有红包应该都不用怕这件事情。 好的。 而且如果真的这样，我就跟他 结婚， 跟他谈一下，跟他好好聊一聊。 你有办法吗？你有办法履行夫妻义务吗？ 我都跟他说我没办法履行夫妻义务，请你确定你要找我吗？ 哎呦，威胁鬼啊！哎呦，然后就哭着回去找爸爸说：“爸，你给人家捡到，结果他不喜欢女生啦。” 什么啊？ 什么？这不是你自己先开的头吗？ 我刚本来是想说，我刚说，因为我有去看那个自杀图形队嘛。嘿，因为我有看到你在 Facebook 上说很难看。嘿。然后，但其实我觉得非常好看。 它不是列入你今年 前 三名 三大名单？ 那另两大，我想听一看。 我真的，我只是想要表现出它很好看，所以我就说它前三，我根本不知道另两大是什么。 浮夸。 但我觉得很好看呢。 那你上一部觉得这么好看的电影是什么？ 你开心就好了。 我觉得六弄咖啡馆很好看， 很棒啊！ 脑筋动一动， 怎样？ 我觉得很棒啊！ 你真的觉得很棒？你真心吗？ 什么什么？ 你真心觉得我很棒吗？ 我真心觉得你很棒，你是世界上最棒的听众，青春点点 number one。 哦耶！而且不是啊，可是我大概懂，就是你觉得好看的东西，嗯，我都觉得难看。 你说你刚好跟马克是相反的， 就我觉得他的逻辑可能跟我，他的脑可能构造跟我不太同。 我有什么好看你觉得很难看的，你说说。 嗯，我不知道，但是就是很多你觉得很难看我都觉得很好看，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你看电影可能太用心了。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哦，看电影太用心了啦。 对啊， 对不起，是我错。 Movie 好不好？ 你知道我怎么样分辨一部电影好不好看吗？ 怎么分辨？ 我知道这部电影觉得我有睡着，嗯，它就不是好电影。如果我没有睡着，因为我是一个还蛮容易，我觉得我可能有一点点的嗜睡症，所以 如果你没睡着，就代表他基本分都拿到了。 对，他基本都拿到了。 OK， 他就是一个从 A 开始起跳的，基本上你就会评为好看。 没错，我就觉得这个片还蛮好看， 蛮好看的，超好看，有够好看、哦，人生前三大好看。 对，加上就是我记得自杀图形队那一天我还蛮忙的，嗯，就是我一定是保持一个很累的状态，但是我没有睡着、嗯。 那你上一部睡着是什么电影？ 我今天看那个。我这样讲好吗？我今天也去看了一部试映会， 就每个人都有喜欢跟不喜欢、啊。 9月2号要上，叫做《深海》 大鱿鱼。不 是，哦，听起来好像是什么炸鸡、派克鸡排。 一个 是他的没错， 那个一个日本演那个浴室那个男生、就是、 阿布宽， 对阿布宽演的。嗯，然后那部片好像说深似海，比海还深呐、啊。 比海还深，然后你就真的睡着了。 我就睡着了，中间度过好几次。嗯，对，但是跟我去看的朋友觉得他哭了很多次。嗯，但对我来说，这种片就有点太闷。嗯，对，然后 对啊，因为我觉得自杀突击队他很快速的把就是我不认识的那些人都交代了一遍。 嗯， 然后哦，因为我有碰过，就是你是不是也觉得那个蝙蝠侠大战超人很难看 ？Yep， 但我也觉得蝙蝠侠大战超好看的。 I know， 我告诉你很多次，你看电影。就太用心，太用心。 My fault, my bad, sorry。 你要用脑，看电影很轻松的一件事啊，你为什么要用脑去想？ 我没有用脑啊，我进去就是想要被这些就是无脑的东西轰炸，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就这些无脑的东西看就是让我很愤怒啊。 所以你看《刺杀火线》，你讨厌了什么东西？你不爽哪一点？ 我不喜欢，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他想要做到跟 Marvel 一样。就是他在做这些他们虽然不是超级英雄，可是他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想要塞一些很诙谐的梗在里面，他要让你笑。 你没笑吗？ 就是超级难笑的， 我笑得很开心耶， 我完全笑不出来。而且他那个拍子就是他，我就是铺好了，就这一趴这一趴，然后第三拍我要你笑，所以我在那边停格下来，然后我预期观众会笑。 然后想想就笑啦， 然后我就觉得天啊，这个好，这个拍子就 我看电影从没有在想说导演就是可能他第一个不让 你为什么要这么用心呢？ 对啊，你好累哦。 不是就是被看破手脚了吗？就那个东西你已经被看破了，你看破了以后你就不会笑，你就觉得这个 try too hard。 我觉得一个人知道太多真的很辛苦。就是你像我这样无忧无虑，我就是看一部爽片。 你看想想活得多开心。 对啊，我很开心啊，就这样，哎，他满足了我很多的快乐， 嗯， 对啊，所以吴玛丽还没看， 我还没看，我看你开心，我觉得由衷的开心吧，为什么？ 那你有问玉米好看吗？ 玉米也不喜欢，没有很喜欢。 So I am a freaky。 嗯，freaky 不是这样用 ，freaky 是代表你很喜欢性爱。 那他也没有用错啊。他就是太想讲了，才会不小心讲出来。 屁！我从没有讲过这句话，好不好？我只是想捞下英文，没想到变成这样。 Freaky boy， 好，算了，那就这样。 晚安， 再见喽， 拜拜。嗨，你好。 喂 ，Hello， 嗨，你是？ 嗨，我是 Jackie。 嗨 ，Jackie。 我今天要讲我决定要去纽约工作了。 哇哦！这个考虑了很久吗？ 其实也没有很久啊，就是刚好台湾的工作差不多告一段落，就决定要去纽约工作。 那去纽约要做什么？ 还没有找，去那里再找。 哦，所以你是想换一个地点，然后最后决定去纽约这样？ 对对，找一个薪资比较高的地方，但我也不知道去了会怎么样，但是想说去了再说吧。 签证怎么办？ 我有那里的身份，所以还好。 好。 那你觉得你能力是好找工作的？ 我觉得我能力是好找，但是我的英文还不够好。 嗯 嗯， 对，所以对啊，我觉得今天在看房子，然后在找租房子，然后觉得好多事情好烦啊。 你预计什么时候要出发啊？ 出发 大概两个月吧。 两个月去美国，两个月去美国，然后可能会做什么样的工作？类似什么样的工作？设计类， 业务类吧，跟我现在本身的工作相关的这样。 是哦，可是业务类你不就是要用英文了吗？ 所以可能一开始先做，我是设定先做销售员，先去卖东西的销售员去练英文，然后 你说卖场那种， 或者是比方说有一些像服饰店或者什么这样子的店。对，然后英文跟马克一样好的时候，再去挑战他。 可是如果你英文没有很好，为什么我也要雇用你来卖场啊？ 就打工仔啊。 好，反正一开始打工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那你要住哪一区？现在？ 应该是找曼哈顿吧。 你要住曼哈顿？ 你的资本现在是很雄厚吗？ 就先吃老本嘛。有啊， 你的老本很肥吗？ 就有存了一两年前还可以的。 嗯， 对吧？就是我华人在那里刚去，你也只敢住曼哈顿啊？ 为什么？你可以住法拉盛啊，你可以住 Flushing 啊。 法拉盛，我怕被枪击啊。 不会啦，你可以住 Queens 啊。 大部分人一开始都住那边啊，一开始要住 Manhattan 很 hardcore 欸，就是住不起欸。 还是你觉得环境很重要？ 环境的话，就是 Queens 也比 Manhattan 好吧，就是比较郊区一点，然后比较没有那么挤，没有那么小，没有那么，对啊。 是啊，是比较那个，然后租金相对也便宜很多。 对啊， 可是我觉得比较安全啊，住曼哈顿。 曼哈顿不会安全啊，曼哈顿晚上比较恐怖欸。 皇后区不安全吗？ 皇后区蛮安全的 啊对，当然还是有分好区跟坏区啊。 嗯， 是啊，因为我之前去年的时候，我去那里待了一个月，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个 Brooklyn 那里晚上好暗的、过一个桥差好多， 怕怕。 嗯，对，我觉得还是多花一点钱比较保险。 嗯嗯嗯，你可以，我建议你可以去皇后看看，因为皇后就是华人也多，然后。也比较 说像 Regal Park 那边吗？ 对，对 ，Forest Regal Park。 可是其实我就是不是很想要华人很多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华人没有很友善。其实 会吗？ 对啊，你不觉得吗？ 为什么不友善？ 白人多的地方比较友善。 哎呦，这是种族歧视哦！ 还是你那？ 哎呦，这是崇洋媚外哦！ 是你那一个月你的亲自有感吗？ 有感，就是包括问路那种，真的就是。找我朋友是教我说找白人女生就是他们最 friendly。 哈， 不是吗？ 我是没有去过纽约，我不知道。 不是啊，我觉得刚刚这个发言很种族歧视欸。 可是如果他自己说他那时候做过 这 边住过一个月，那如果真的是他那一个月的， 你说心得哦？ 对啊， 好吧，反正就是听起来非常的非常的 racial。 好啦，祝你成功，祝你找工作顺利。 去那里以后就可以白天听青春点点点。 是啊，在中午的时候。 对， 欢迎随时跟我们分享你的新生活。 好，等如果我找到工作没有存款花完变街友的话， 好的， 干巴爹， 好，拜拜， 还可以去看 Brooklyn。布鲁克林书豪， 快回到我身边。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但没有什么好不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好预兆，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哒哒哒哒哒哒哒，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好预兆，太阳公公出来了，他对我呀笑呀笑，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六遍。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不知道什么好预兆，太阳公公出来了，他对我笑呀笑，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六遍。双眼，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 笑，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我不要比赛叫白雀，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 大家好，我是陈淑丽。我们需要有你的付出，让这个世界有所不同。亲爱的朋友，请和我一起响应联合劝募一日捐，让每一份爱都能够送到需要被帮助的朋友。请赶快上网搜寻联合劝募一日捐，电话02-2378-2256。 我是左左， 我是右右， 我们在左右爱配签唱会， 有好多礼物大放送， 就是要会蹦蹦跳跳。 7号台中新时代购物中心，8月14桃园大江购物中心，8月21台南南纺购物中心， 等你呀。 玩玩玩音乐，一起唱哆瑞咪，玩玩玩英文，一起说 ABC， 玩玩玩积木，最高峰要小心，玩游戏我一定得第一。 左左右右超值一批，左右 iPlay 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就是要会。 Forward Music， 我是田馥甄。 飞天啊，我空中的梦想家，郊外的女儿啊， 1:42，02-2363-9955，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嗨，你好， 你好， 嗨，马克，玛丽， 嗨， 我是 Sonia， 嗨， 嗨， 陶乐乐，你好， 哎、欸，你干嘛啦？好烦呢、欸， 讨厌，真讨厌了， 陶蕾蕾，陶蕾蕾， 我只想，哎、欸，我只想要当一个小小粉丝，有错了吗？干嘛这样子？就是公开我的名，那个就是其他的名字， 对不起。收你啊！ 对啊，害我那天还去，你这样讲害我有点后悔。那天礼拜天还去看你的那个脱口秀， 生气喽。 可是我必须得说，你礼拜天的脱口秀，我旁边那一位真的笑到就是不行呢、欸，很夸张。他其他人都还好，就你的笑到不行。 没有没有，我觉得东区的人。真的很强大，东区的这一场， 东区的真的还蛮厉害的，真的 非常厉害。东区的这一我星期五一听完以后，我马上就说：“天哪，东区的人这一场太厉害了。” 那他说什么？ 他说太多很好笑 的東西，很好笑的、啊。 我说你这样跟他讲，那他说了什么？ 就谢谢啊，当然说谢谢、啊，不然呢？不然要说什么？ 然后我觉得那个龙龙讲话真的不清楚，到我真的一度很想离开现场， 因为他年轻人嘛，没有办法， 好想离开哦，就是瞬间好想离开现场。对， yeah. 然后其实那天你们在讲鬼故事的时候，我真的很想call in进来，因为就是我有鬼故事想要分享，可是我就是啊，你们后面好像就没有再接call in了，我就好不好去睡觉好了。 不是整天都在接call in吗？ 对啊。可是我是后面的时候我才这样说啊，对哦，今天是。可以，那个就是分享鬼故事，对啊， 来不及了。 那你们还会有吗？ 不会，再也不会有。 怎么可以？因为你就是害怕，你就不愿意去突破。 因为这是我的节目。 好吧，算了， 完全无法反驳。 对，真的是有点讨厌。然后我现在，我明天还要做健康检查，可是我现在整个睡不着觉。 那也不能喝水哦。 我没有喝啦，就是我今天晚餐五点多就结束，就吃完了，然后就是明天要做健康检查，有点害怕，不知道为什么。 那记得早上不要先尿尿哦。 为什么？ 那你到时候到现场没有尿可以尿。 对啊。 现场哦，也对。 对啊。 可是我晚上就没有什么水分了、欸。 没有，可是你早上还是会想尿尿的。 可是女生不能憋啊。 女生不能憋啊。 有人说憋 尿不好，女生尿道很短欸， 不然你尿一半就停。 哦，怎么可能？ 你没有办法尿一半就停吗？ 我没有办法，尿尿就是要很解放啊。 那你图的是快感啊？ 哦，好啦，应该可以啦，很多尿应该可以的。嗯，紧张就想尿尿啦。 对啊，你说那个夜尿只要一点点而已。 哦，是哦。 嗯。 哦，好可怕。好啦，没有，只是想要打进来，因为我刚刚其实都没有听你们的节目，然后我就想说好，我来打打看看会不会就是会接到电话。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不用再羞辱我们了。 啊，你干嘛这样？我还是会听，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还是会下载好那个就是那个录音档，然后我就在就是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听呢。 好了，谢谢，谢谢你。 算了啦， 好 棒， 算了， 谢谢乐乐。 好啦好啦，晚安晚安， 拜 拜 拜拜。 嗨，你好。 喂。 嗨喂。 嗨，你是。 嗨，我是那个班长。 嗨班长。哎，班长好。 对。 哎，班长今天跟我们说什么？ 我今天有在那个市民高架那边看到你。 市 民 高架， 高架上面吗？ 不是高架上面， 我漫游走在上面吗？ 不， 我穿衣服吗？ 你是空中巴士吗？ 你有戴那个墨镜，然后穿着蓝色牛仔裤，坐在一个大楼的旁边。应该是你吧？ 我穿什么颜色的上衣？ 上衣好像有点忘了是白色，但我记得你有戴一个。 他坐在大楼旁边。 因为我刚好骑摩托车。停在他旁边，但我不确定 他在那要钱吗？ 他在抠脚吧。 你坐在别人的商业大楼前面要钱？ 我在抠脚？ 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在抠脚，应该是在等人。然后后来就看着你跟一个金色头发的女生就走了。有挑染金色头发。 人在走。天在看， 你说你骑机车，然后停在我面前哦。 对对对，我就停在你面前，然后我就用手机，那个就是我。 你今天是要被几个人偷拍啊？你才甘愿？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我明明就是距离那么近，一公尺而已。哦、 对，因为你戴着墨镜，我就在想那个人是不是你啊？ 他戴着墨镜，你也认得出来？ 嗯，因为有 灰，我就认出来。 对啊，有看过脱口秀那一场，就记得他的样子。 哦， 对啊，那时候有点想跟你打招呼，但是又不太确定。 你不觉得目睹他跟一个女生不在干嘛，非常的兴奋 吗？哪有什么不在干嘛？我们 是不是很兴奋？ 有，我有骑摩托车尾随一下，然后再走这样。 什么？ 想说会不会接下来会有亲密动作呢？搭搭他的肩，牵牵他的手？ 怎么可能？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人是玛丽，就是了。 你刚不说金发吗？ 对啊，我刚一看，因为他发型有一点点像啊，后来想说应该不是。 嗯， 对， 嗯， 就是这样，这样确定是你就 OK 了，以后就可以去那堵你这样。 哦，不要这样，拜托。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好的，班长，感谢你。 好， 晚安了。 下次看到你再跟你说，拜 拜 拜拜。 吃掉工作买大菜 Because 爱是妒忌，爱是怀疑，爱是种近乎幻想的真理。 Because 爱是游戏，爱能叛逆，So 别把这游戏看得太仔细。 No